面记者蒙编辑，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应，有人回数。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1992年，美国电影《闻香识女人》中，一位失明的退休军官靠着敏锐的嗅觉，发现了一位带着英国口音的陌生女郎，上前搭讪并成功邀舞，那段探戈堪称经典。退休军官弗兰克能够靠闻对方的香水味道识别其身高、发色乃至眼睛的颜色，如此神奇的技能都源于他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感悟。今天读书俱乐部为您推荐一本有着18种诗意和味道的香水书，唯有香如故。这不是一本传统的香水教科书，每章以诗开头，用随笔的形式讲述作者分别在台湾、新加坡、北京、欧罗巴生活中发生的故事，结合18种沙龙香水谈作者对过往生活的理解和感悟，让读者从不同角度对沙龙香水有全面且深刻的了解。今天的读书俱乐部邀请诗人香评人本书的作者宋元为我们讲述他的闻香之道。 这里是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刚刚在片花当中也提到了哈，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本和香有关的书，叫做唯有香如故。首先欢迎一下它的作者宋元，欢迎宋元。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宋元。 刚刚差点说成闻香识女人哈，因为今天宋元带来了很多香水，然后已经摆在我们的这个演播室的台子上了哈，确实闻到这个味道就会想到闻香识女人。 对对对。 今天聊聊你的这本新书唯有香如故哈。首先看到这个题目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这个题目其实出自于陆游的一首诗哈，卜算子·咏梅，它里面最后一句叫做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为什么会写这样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是一个双关语。我其实第一层意思是在说香气的故事。所以因为我这个人的感官里面呢，嗅觉是最灵敏的。那我的故事呢大部分是跟香有关的。所以唯有香如故说的是唯有香气才是我的故事，是这个意思。当然第二个层面呢，我也是觉得零落成泥碾作尘，唯有香如故这个词我非常喜欢。很有意境。 对，其实唯有香如故在陆游的诗里哈，他其实写到的是作为一个不是很得意的这样一个走仕途的人哈， 对， 最后不想跟一些人同流合污，然后呢像梅花一样非常的高洁，这样的一个志气的这样一个情操。但是其实你的这个唯有香如故这本书所讲的更多的是你对生活的感悟，有相通之处有不同之处。 没错没错，是的。 我 觉得相通之处在于不论是志向高洁还是普通人的生活，其实都是一种很虚无或者说是一种情绪的东西。它实际上看不见也摸不着，很多人说它是不切实际，或者说是不接地气。但它又确实存在。所以这种东西还是很难言传的，所以我想用这本书来意会一下。 对，说到香，尤其是说到香水儿，那我想很多人都会拥有一款自己特别喜欢的香水儿哈。那 今天你在书的一开始也写到了，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抹香水，香水对我们来说有怎样的作用。 其实我想说一个不同的理念吧。我觉得香水除了功能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意义？我在这本书中是主要探讨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刚刚主持人讲到抹香水实际上是我们在追求遮掩体味啊，或者是希望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气味啊，它实际上是一种功能性的用途。 对， 但是香本身从欧洲十七世纪开始现代化的制香，一直到现在，其实被赋予了更多不一样的含义。不只是这种大牌香水所倡导的功能性，在香的故乡格拉斯，在巴黎，在佛罗伦萨，都有很多香的香气的艺术家。他们是在用香料表达自己的情绪，或者是思想，或者是灵魂的。不只是一个功能性的东西。所以我这本书里面想要探讨的是这些匠人们用自己匠心独运的方式来制出来的香气。 对，你曾在无数的场合当中说过哈，说到匠香就是匠人来做的这个香。那像这种匠人做的香，它跟我们普通所认识到的这种香或者这种香水有怎样的不同？ 我觉得给我最大的感官上的不同，就是来自于匠人的香气大部分是依照自己调香理念做出来的，所以你可能会觉得它不好闻，或者是你可能会觉得它过于复杂， 层次太多了， 层次过多。但实际上呢，这可能就是他要表达的某一种情绪，或者是理念。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那今年有一支新的香水叫做赫曼在我身旁像个影子，它来自于解放橘郡这个品牌。所以它要表达的实际上是雨果的一首小诗，它把雨果的这首小诗里面的意境移植到了香水当中，意图用香料来表达。那这首小诗是什么意境呢？它讲的是两个骑士在一个漆黑的森林当中所做的一场辩论。其中一个骑士说他向往死亡，他觉得死亡呢非常的解脱，非常的超脱。那雨果本人呢，怜悯活着的人，他觉得活着才是最伟大的，受苦是最伟大的。他们两个就进行了一系列的争辩。但是到诗的结尾，我们才发现原来这个对手并不存在，一直在争辩的是雨果跟他的影子。 对， 所以是针锋相对的两个人，看上去是两个人，但实际上是自己跟自己 在较劲， 在较劲。那这种东西如果用香气怎么表达？这首小诗的环境环设是一个坟墓林立的潮湿的傍晚，然后在树林里面开着一些无名的山谷百合的野花。那这个环境如何用香来重现？像这样的东西，它是充满了，一个是在最深层次里面有一种思辨，会引你做思考。到每次当我穿上这支香的时候，我一直在提醒自己，可能会有另外一个自己，可能我们应该站在我自己的对立面上去想一想。或许对我自己也有帮助。那在香调上面，它也是特别的美，给你一种身临其境的享受。所以这个例子呢，我想可以比较完美的阐释匠人们都在做什么，为什么说他们是匠人的香。 刚刚你说到了每次我穿上这个香， 对， 对，你认为就像香奈儿说的，我是在穿一件漂亮的衣服哈。 对， 对，就是像睡衣或者像我认为最漂亮的一件衣服哈。 对对对，我们说有一个叫什么三 D 的美啊，就是时尚圈现在说三 D 的美。第一 D 呢，应该就是你的气质与性格，你的本体的美。第二 D 呢是你的穿搭跟你的包包，你这些配饰。那第三 D 呢就是你的香气，你穿了一件无形的衣服，所以是三 D 的审美。 对，很有意境哈。你刚刚说那个故事仿佛就把我带到了充满香气弥漫的这样一个森林里，然后我能感受到那种不同的层次。其实你赋予了香更多的思想和更多的除了香本身的 更多的深层次的寓意哈。你是一个特别理性的人吗？ 从我的那个受教育的背景来说，我应该是一个特别理性的人。 嗯，今儿得跟大家交代一下哈，这个高考刚刚公布成绩哈，其实呢，我们的大才女宋元是毕业于北京大学，最重要的是呢，她毕业于状元云集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对，刚刚我一上来就问你，我说，哎，你是哪个学院？你说光华管理学院，我当时就想，你是不是状元？ 是个状元，对，是文科状元。 对，但是这个状元呢，确实让我想不到，因为我一直以为哈，这个学习好的女孩可能就是更多的在书本上会比较的在行，那可能她对于一些情绪方面的东西，因为她的更多的精力是用在书本上嘛，或者成绩上，但没有想到你会有那么多的业余爱好哈。其实这个香也是你的业余爱好。 对对对，香是我的业余爱好，所以我的主业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工作。 对，互联网创业者。 对对，互联网创业者是做大数据的。 对，所以就很难以想象哈，一个互联网大数据的一个创业者，一个创业女性，然后可能在更多的场合是正装出席，然后那个感觉哈，然后呢今天来聊这样一个香的话题哈。 对， 对， 而且今天穿的也特别漂亮，大家虽然看不到哈，但是今天要拍一个照片放到我的公众平台一言一行当中哈，你穿了一个红色的连衣裙，特别的靓丽。 对对，因为今天主持人是叫一丹嘛， 嗯， 那我还以为你也会穿一条红色的，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做一个红色的一个组合。 哦，其实我有一件跟你很像的这个红裙子。对对对，所以当时 下一次来， 所以下次来我们俩可以一起穿。 对 对， 对，咱们再回来聊这本书哈。这本书里其实也讲到了很多关于香的理解，比如说香可以影响情绪。 是。 对，你是怎么理解的？ 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用来影响情绪的，我理解。我曾经写过一个专栏，是在写这个一个白领，一个普通的白领，他在一周七天之内，每一天，比如周一应该用什么香，周二应该用什么类型的香，以让自己的工作没有那么的无聊无趣，或者没有那么绝望。其实香调节情绪、影响情绪是一个非常直观的、有科学依据的事情。因为大家知道，嗅觉其实是我们的大脑还有感官当中最古老的一块区域。大家可能可以闭上眼睛不去看，对吧？我们也可以闭上嘴巴不去尝，但是因为我们要呼吸，所以我们永远只能被动地接受我们闻到的气味。 对 对，所以这是一种古老的功能，它对于心灵、对于情绪的影响，有很多的生化学者、心理学家都已经证明了。所以我们也不妨可以往这个方向去做一个选香的一种方向，我觉得。 对，就像古代很多的文人或者是很多的高僧大德在打坐的时候会焚那个沉香， 是 啊，那个香味就会让你特别的明心静气的感觉。 是 啊，道理是一样的哈。 是， 所以香水是可以影响我们的情绪的。说到香水，其实可能每个人都有最难忘的一款，但是我想第一款香水可能是也是比较难忘的哈。你的第一款香水是什么？ 第一款香水应该是迪奥的真我。 哦， 我妈妈送给我的， 就是那个瓶子很漂亮，像一个尖尖的那个水滴形。 对 啊， 细细的脖子的那个。 对对对，那个广告特别的火，我记得有一段时间电视上还有那个我们打开各种视频哈，它第一个广告就是蹦出她，有一个穿着金色衣服的一个女郎。 对对 啊，在跳舞哈。 对对对 对，那个你在书中也写到了第一款香水。当时你对香理解吗？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是我在刚高中毕业上大学大一的时候。坦白讲还不是特别理解，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大家对于生活的品质要求这么高，那2001年、2002年的时候。所以我也就我妈妈送我了之后我也就是用，但在用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我们家的狗对这个东西的记忆力很强。 哦，它鼻子很灵敏。 对，它很灵敏。等我到一楼，一般我到一楼的时候，如果我穿了这款香水，它在四楼他就可以发现是我回来了，然后就会狂叫。我妈妈就跟我说了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哎，这是一个很温馨的一个场面吧。应该说你跟你的宠物之间。 对，你说到第一款是真我，我记得我的第一款应该是伊丽莎白雅顿，有一个那个叫五号吧，还是就那个黄色瓶子的那个长长的，对，有棱角的那个，那应该是什么？我忘了叫，好像叫地中海之恋还是叫什么的那一款。 哇，你这个经典款，你这个还是挺特别的。 哦，对，当时闻到那个味道，哇，那是我的一个好朋友送我的，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款香水。到现在那个还没有完全用完。 是，大家好像都有这个困扰。 哦，对，其实我感觉好像香水它是，不会经常去涂在身上，因为我这个经常气道有点过敏，所以不能涂特别多的这个香料。但是我还是对香有着特别的感受。除了那个之后，后来我就开始喜欢买香水了，就各种各样的瓶子很好看。包括其实今天宋元呢也带来了他的这个特别喜欢的香哈，来跟我们分享。有一款他刚刚在外面跟我说，这个瓶子是一个珠宝设计师设计的，很漂亮。 是的，是的。这个香水出现在《唯有香如故》这本书的第一章。我开宗明义就想介绍这个小众香水的大师的品牌，因为我觉得，像刚刚主持人也聊到说，包括我的第一支香水也都是大牌香水。是这种在百货公司我们就能买得到的。但这本《唯有香如故》呢，是想带大家开启另外一个 沙龙香， 对，沙龙香的一个世界。可能这18个品牌大家都没听过，但没关系，就是因为我很费力的在全世界的角落把它们找到，所以谈到这支开宗明义的这支小众香水呢，它叫 JAR，现在应该还没有中文的翻译，因为他们远远还没进入中国市场。那这个小众香水的创始人是一个珠宝大师，而且他是这种做东方水墨画风格的西式珠宝的一个定制高端定制珠宝的大师。他跟香水结缘应该是在差不多20年以前的时候。所以20年间，他把自己对于珠宝的专注也用在了对制香上。然后他是一个非常有性格、非常自负、非常反乌合的一个人啊，所以他做出来的香气都非常非常的独特。包括我今天带来的这一支是茴香的主题的香水。 刚刚打开瓶子的一瞬间，它的味道立马就散发出来了。 对，我们要不要在 现场 再试试？ 再试一下。你平常都是怎么试香的？ 这支香水非常的特别，它是模仿的是这种19世纪的宫廷香的感觉，它是没有喷头的。对，它是一个非常远，可能大家看不到它的瓶身，非常小巧的圆润的，类似于一颗宝石一样的一个瓶身， 对， 只有30毫升。然后它在用的时候呢，一丹可以借我你的丸子。 对，我的手腕。对， 它在用的时候呢是这样，轻轻的把它点到皮肤的手腕的内侧，然后趁它还没有流开的时候，用这个圆润的珠宝的瓶身去做一个 按摩。 对，这个我们这个画面如果能拍下来的话，本身就是一种 很美、 很有仪式感。 对对对，很有仪式感。 对 其实在香水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在西方就是这样用的，它是没有喷头的。 没有喷头的。喷头是到20世纪的中叶才开始有的。 而且我发现这个香味是香不是有前调、中调还有尾调，就后边的那个，我觉得好像它的味道一上来和刚刚的还不一样。对，你这个给我铺开之后，我觉得好像明显它有层次感了。 对，这就是沙龙香的一些比较美妙的地方。因为一般的很多我的读者也跟我反映说，我在用这些大牌香水的时候，他们说广告里面说的那些前中后调，我为什么感觉不到啊？我说可能不是你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是这些香水的那个调香师的问题，因为一般的女孩子喜欢的这种香型是花果香型， 对， 甜甜美美的， 对， 所以很多的这种大牌的调香师，他们为了迎合消费者的这种喜好吧，更多的去做这种花果香型的香气。像我知道某一个大牌香水，他们连出12支新香都是花果香型。还有另外像 Anna Sui 这种 下面所有的香气都是花果香精， 嗯， 这个明显就是一种市场定位吧。 对， 嗯， 所以你的那十八种就是沙龙香，它跟我们平常在商场里看到的那些大牌的香水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嗯， 它不一样的源头是刚刚我们讲到的，因为它是一个调香师的创作， 嗯， 所以这个调香师在调这瓶香水的时候想的是什么，他要表达什么，这个香气可能就是那个味道， 嗯， 那个味道不一定是你喜欢或者你不喜欢， 嗯， 或者是你常见不常见，我们可能不能用这种常见的分类方法去分类， 嗯， 它可能就是营造一个意境。 对， 嗯， 所以你的这本书里其实写到了很多你过往经历的一些感悟，可以叫做自传或者随笔吧，就是它不仅仅是在写香水，在给大家介绍香的这个不同的类型， 对， 更是想通过这种气味带大家去感受生活当中的我们的一些过往，是吧？ 是的， 嗯， 应该说我是在写一种有香气的生活， 嗯， 而不是在写生活里面的香气。 嗯， 我觉得它的主语应该是生活。 嗯， 嗯，所以我在这本书的那个前言里面也说了，就是有香气的生活是有看头的。 嗯， 嗯，如果大家可以细细品味这本书里面的文字的话，我想会收获很多知识，香气知识以外的情绪感触，或者是找到自己跟我比较相同的这种情感共鸣，我觉得都有可能。 嗯，而且这本书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每一个章节，因为是十八个不同的主题的故事哈， 是 那每一个章节打开之后它都会有一首诗，那这个小诗很特别哈，东方的诗居多哈。 对对对，台湾诗人的诗不少。 对对， 嗯， 很喜欢台湾。 对，我很喜欢台湾。 嗯，之前好像你也有过去台湾上大学上研究生的经历吧，是不是读了一个 master？ 是，对， 嗯， 我在台大读了一个 master。 对， 嗯， 其实那个时候你已经有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工作， 是， 那为什么会想到还要再去台湾再去深造呢？ 哎呀，我其实就是这种性格，从小到大都是喜欢凑这种第一次的热闹。 嗯， 因为我们那是历史上第一次台湾开放，大陆的学生过去念学位， 嗯， 我觉得哇，这个历史我一定要参与啊，然后我 就要见证一下， 要见证一下，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没错，嗯，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性格吧，可以说， 嗯，就过去了。然后，所以你的这个书里有很多都是关于台湾的一些诗哈， 对， 我在想哈，在介绍西方的来自于欧洲的一些香水，然后呢，却配上了来自中国的诗， 对 这个感觉哈，东西方的融合哈， 是啊，哦，是我发现他们有非常共通的东西。嗯，在台湾这个小地方，其实他的华语文学跟大陆的文学比较喧闹的这种情况好像还不太一样。 嗯， 他都是这种所谓的匠人的感觉。 嗯， 就如果你发现一些比较资深的诗人，他们其实都过着比较清贫的生活。 对， 嗯，像周梦蝶这种我特别推崇的台湾诗人，其实一辈子是在经营一个旧书摊， 嗯， 温饱线的上下去挣扎，当然我觉得这实际上跟做沙龙香的匠人有 异曲同工之妙， 对， 嗯， 内心有相通的东西。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想不想和我去远方？流浪，带上你破了东风筝，想不想和我去牧场生长？带上你白色的头花。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哦，得嘞，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北京时间13:00。